巴勒斯坦国总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十月十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指出，在朝鲜劳动党成立日之际，以巴勒斯坦国人民以及总统的名义，向金正恩同志和友好的朝鲜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祝愿，并祝愿金正恩同志健康幸福，还希望朝鲜人民取得更大的进步与繁荣。为两国人民之间的历史性友谊和互相尊重的纽带一直感到光荣，并对朝鲜的立场表示赞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积极支持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旨在终止侵略，建设一个已将成为和平与共存的城市，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的民族权利和斗争。